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流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当你需要个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兵。

心中，被玉环苍天作弄。我笑我狂我疯，天与地风起云涌。我醉一片朦胧，恩和怨时幻时空。我心一藏尘梦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 一首来自周华健的《刀剑如梦》，似乎是把我带到了这个小时候啊，小时候看电视老是跟着这个歌曲哼唱，觉得特别的有武侠的这种气息，觉得自己就是侠女啊。下一首是来自张惠妹的《我可以抱你吗》。 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的离去。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的离去。 来自张惠妹的《我可以抱你吗》。我想在这个冬天啊，真的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需要一个爱的抱抱，这样才能互相的暖一暖，心里也暖，身体也暖啊。下面这一首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《晚风》，这首歌也是我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啊。我当时认识到好妹妹乐队的时候，应该是那首《青城山下白素贞》吧，当时觉得特别的无厘头，然后我就去搜索他们的歌曲，我没有想到他们还有一首这样让人感觉舒服的民谣啊。每次听到这首《晚风》，我都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云南啊，或者在哪个非常安逸的地方享受着晚上的晚风。一起来听这首歌，感受一下今天的晚风。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 怎么样，有感受到晚风的意境了吗？是不是觉得心静如水，好像特别特别的美，月色也特别的美，还能听到身边这个溪流的声音啊。非常喜欢这样一首歌。同时呢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雨生和陶晶莹合唱的《我期待》。

慢慢伸进爱的裂缝，你心中如何将它烘干？每个孤单都曾经有个伴，给过彼此甜蜜和心酸。如今你我都在路上相逢又分散，这是个寒流人间的季节，冷得我的梦在下雪，往事像一杯杯热腾腾的咖啡，有失眠有苦有甜的滋味。当寒流过尽你的泪，这些爱会不会冻结？明天像一夜夜空白着的心扉，期待伤心以后再相依偎。这是个寒流人间的季节，冷得我的梦在下雪，往事像一杯杯热腾腾的咖啡，有失眠夜空白着的心扉，期待伤心以后再相依偎。 不会

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2003年金海心同名专辑当中的《悲伤的秋千》，这首歌是吴向飞填词，张亚东谱曲。虽然叫悲伤哦，可是完全它的曲风就很轻快啊、哦，给人甜腻腻的感觉。海心的声音呢，也有这样的魅力了。生命是大悲伤加小高兴，悲伤也好，高兴也好，都是味道的一种，迎面而来又将随风而去。这首歌来自学友，《当我想起你》。 每一年，每一月，每一夜，没有你，总是缺少了一些。面对着眼前的挑战，我像是断的剑，无 力冲向前，没有明天。但当我想起你，就有无穷的勇气，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，哪怕地动山移，只要有你在心里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。爱就是一切的动力，多少风，多少雨，多少雨，躲过去，总有必须再相遇，挖空了心，耗尽了力，却输给了天意，陷入黑暗中，在孤独里。但当我想起你，就有无穷的勇气，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，哪怕地动山移，在心里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，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不管努力杀千万次，梦想在哪里，挖空了心，耗尽了力，最后迷失了我自己。只要想起你，就有无穷的勇气，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。就是一切的动力，有了爱，一切都可以。 这首歌在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唱得很好。多年之后听到这首歌，就会想到他的样子，想起那些遇过的人，动过的心，受过的伤。这首歌来自邓紫棋，叫爱你。

记忆，哦，一定有些相遇，就好像是个雨季，只留几封信当证据。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罗志祥撑腰。 你在爱情店到回家让你撒娇，

王菲的率性自然，许美静的温柔恬静，范晓萱的甜美慧洁，许茹芸的纯净美声，全部都可以在周蕙的嗓子里面听到精髓。这是2002年福茂唱片发行的一张国语老歌翻唱专辑《今宵多珍重》当中的标题作品，由周蕙演唱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《海上花》，罗大佑。《海上花》是杨凡导演的影片当中戏剧元素最为丰富的一部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6年罗大佑为电影《海上花》谱写的同名主题曲，珍妮首唱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的词曲作者罗大佑翻唱的版本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好歌来自伊宁静。